城寨给人的感觉是一个黑暗的地方，但是入面的人发奋图强，人生光明。但是我们现在在这个大都市底下，在繁华之中，人生好像更加多的痛苦，越来越黑暗。究竟为什么呢？你看人的是城寨，我是安静。 好，来到我们第三节，我想问一下袁博士，刚才我在第一节我听到你说，外国人其实他觉得死亡或者是送亲人离开这件是一件开心的事，应该是一件好事来的，为什么会有这种说法呢？ 因为外国人呢，他们的信仰，他们会，譬如他们相信，有天堂，他们会觉得呢，他们没有轮回这个概念的嘛，他们只有永生的概念，只要你信主呢，你就可以上天堂，他们会觉得呢，就是你这个肉身离开了这个世界，其实你的灵魂是上了天堂，他回到天家与主同在，是一件好的事。基督教或者天主教的牧师神父都有讲过，其实你穿什么衣服他们都不买的，还有你会看到他们的花呢是漂亮很多， 是 colorful， 是彩色的， 哦， 是啊，是不是好像香港那些白晒晒， 是 不知道什么事， 是啊，好像凄惨的一种的，即苍白的感觉的。 我就会觉得是因为大家的文化背景和信仰不一样，所以呢就会变成是个感觉是会不一样咯，或者是那个大家对那件事的观感和个要求都会不一样。 但是当你见到譬如说他们做西方仪式那些有信仰那些，他们的悲伤或者他们的情绪上面的展现呢，有没有分别啊？ 其实呢他们都是会做他们自己的仪式，我自己会觉得呢，每个人呢不是在个仪式上面令到他们的情绪展现的，是他自己本身的情绪自己自我展现的，我自己会这样看。因为他们都会有时候可能唱圣诗的时候他们会喊啊，也都会的，即是他们会可能或者他们在分享那阵或者是念经，即是他们那些叫做读经的过程，他们都会有一些感触，或者他们的想法回忆回，甚至乎是分享那阵时候，特别是最少会分享那阵时候，他当日曾经在生之前跟我怎样怎样怎样，其实他们那个感情的发放是一样的，大家即是我自己会是这样去看咯。最重要是你自己本人咯，是对那个亡者有几思念，还有那个关系是自己跟他之间自己才知道的，其他人是不能够 去理解， 即是没办法，即每个人之间的关系都是那个人和那个人之间的， 是啊，因为不是个信仰也不是个仪式， 是我与那个人之间的关系，这件事是最重要的。可能有些东西即其实可能这个杯他见到他会突然间很触动他的心情，是因为原来呢我当日跟他拍拖的时候就发生过这样其实一样的，那个杯我看到没事啊，黑白而已嘛，这样其实就是不是那个杯咯， 是他入面那份的 回 忆， 是啊，这样才是最重要 的，是啊，很有趣，去到生死的时候往往就是令人幸福的是那些回忆，令人痛苦的都是那些回忆，看你怎样去选择。 其实你望到他好像很哀伤，其实可能是一个哀伤的表达的甜蜜回忆来的， 是， 所以呢当中的甜酸苦辣真的个中之味点滴是自己在心头的，没人可以 understand 到，这个就是， 是吗？是。对于譬如现在这么多你面对这么多 的见过见尽无尽的生死的人，你会有什么建议给他们？就是当他们可能很无论自己也好，是身边的人也好，可能都是，即是面对这一件事了。 我自己会这样去看最重要是自己对自己和对方之间那个关系的追思呢，是即我自己，我只可以分享我自己，不可以说是给个意见大家。好像我小时候都讲过，我对我阿婆有一份很深入的感情，因为她由小凑到我大，因为我妈咪要翻工，父母都要翻工，所以呢她过了身之后呢，其实我是带过她一两次的，因为她回了乡下安葬， 我阿妈就成日闹我，你阿婆咁细，你成日都唔肯翻去拜山咁点点点。但系咧，我系无时无刻我都会记得佢嘅。咁呢份感情系我最记得嘅，我永远都记得。吓，总之就譬如我先父咁，我都永远记得。 系 吓，咁但系咧，系咪我要喺仪式上面系经常性要上香俾佢哋啦，要去拜佢哋啦咁样？呢个系一个人自己决定嘅， 系 嗰啲系仪式嘅嘢嚟嘅。 系， 但系嗰件事，佢曾经同我一起生活过嘅每一个点滴嘅细节，我 系 会记得嘅。即系我自己会觉得咧，就系唔系在乎于佢存在定唔存在。因为我都试过有一段时间要过渡，我嗰时年轻啊嘛，即系我婆过身嗰时候我比较年轻，咁我都要面对死亡，有一种感觉咧，就系我觉得佢离开咗我，我觉得嘅。但系后来咧，我突然有一段日子咧，我忽然之间自己去谂，唔系啊，其实佢日日都喺我身边，即系或者喺我内心世界入边，佢冇离开过我，即系呢种，但系我唔系一种悲伤嘅 煎熬 吓，唔系嘅，而系我感觉到佢系喺我身边，但系嗰种感觉咧就系、是、其他人唔会明嘅。只要自己明白的，即是那一刻我就心想是的，不是的，有一段时间他都回了乡下，长期回了乡下，没在我身边，他只不过去了另外一个地方，但是我知道他的存在嘛，这件事是我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即是我自己会去，我自己的感觉呢，就是如果我明白了，即或者我领悟到，不是在乎于肉身上面 physically 的黐住啦， 系啊系啊， 即系其实如果我哋每一样嘢都要 physically 黐住咧，咁我哋乜嘢都唔使做啦， 系啊， 系咪先？咁但系咧喺呢个精神上面嘅连结咧，我觉得系重要过喺所谓嘅物质上面嘅个， 咪都系这么近那么远嘅，可以系， 即系啦， 就算你日日对住， 好难形容，系啦，真系系啊，你啱啊，你讲得啱。譬如可能我日日同你对住你，但系你日日。都是对着个手机吃饭，都不望下我，又不会同我沟通嘅，咁其实冇意思嘅。吓， 但我想问咧，忽然之间，我想问你有冇遇过一啲嘅客人咧？佢可能喺嗰个成个殓葬嘅过程入边，基本上冇乜人嚟送佢噶。 有噶，我亦都见过噶。 系嘛？ 系啊，全程得佢个仔同佢个新抱啫嘛，冇人噶啦个礼堂。 Okay. 但系佢个仔都要有禮堂，有咁有心嘅喎， 系啊， 完全得佢兩個嘅啫喎，有個堂官喺度噶，個堂官直情 out 曬咗，因為冇嚇到 啊， 但係都有嘅， 都有嘅、 有兩個可能性，有可能係個先人冇親人嘅，即係冇親人或者冇 朋 友，第二個可能性根本佢個仔同個新抱係冇通知人啊，所以不知道是什么， 不知道是什么， 是啊，总之不知道是什么， 但他都照样拿了个堂，然后 照样 做 做 礼 堂， 做足了那两天， 他那天是没什么仪式的，因为现在是兴有一种叫维生教，即是可以坐在那里很安静，这样又没有牧师，又没有什么都没有，摆几支香在那里，这样你喜欢上香就上啦，不喜欢就鞠个躬啦，这样没所谓的，冇祭品，乜都冇嘅，咁样呢种叫维新教，因为香港好多人根本基本上系冇宗教， 系啊系， 咁而家系新兴嘅嗰啲一种比较安静啲嘅，咁即系全程系冇人噶，真系都有噶，我怀疑系冇人通知人咯， 因为即系唔知道点通知都唔定， 即系其实咧要报丧噶， 你系嘛， 梗系要报丧啦，以前嗰个年代真系要，点解要有符文各样嗰啲嘢，抽，然后报丧，话俾人知几时要出殡啊，即系亦都系一个家族传承，要通知， 要通知唔同嘅人， 你唔打电话话俾人知，人哋鬼知你屋企人过身咧，唔通我得闲打电话阿 A 啊，你爸爸仲喺咪度啊？咁冇人咁问你噶嘛，系嘛？你唔讲，你点知啫？系咪？我怀疑可能系根本冇通知人咯，唔系冇朋友咯，即可能冇朋友嘅啫。 唔知噶呢个世界，即系仲有乜嘢人都有可能， 有可能冇朋友啦，又可能冇报丧咁， 即系都完全唔知道。 冇人噶，真系得佢同佢太太噶啫。 但佢都会系佢有冇悲伤或者系个情绪？ 佢就喺度默祷咯。 Okay. 全程喺度两夫妇喺度默祷咯，同埋佢又好有心啊，佢又做晒啲 slide 啊、PowerPoint 啊，又播音乐啊，佢咪自己喺度睇咯。 哦，系啊， 佢真系好有心噶喎，又唔系话真系佢冇乜都唔搞，佢、 okay. 又攞咗个电脑嚟，又搞晒啲 slide show 咁样， 即 系 佢想好完整咁样样。 系啊，佢有做 晒 佢做晒佢应该要做嘅嘢噶，但系两夫妇坐到八点零九点啊，跟住就第二朝再嚟咯，亦都有噶，即系呢个亦都系几特色， 都几，我觉得。啊、我不知道怎样去形容、啊、即 其实有 感 情 的 是 感 动 的, 感動的、啊、我不需要多人我自己在这里 就是我做一些 对得住我爸爸系嘛？嗰、那个系 好似系爸爸， 系即系总之我亲人嘅事，因为我尊重佢，所以我做足晒所有嘅嘢，亦都展现咗我自己应该做嘅。 佢亦都有缅怀佢，因为佢真系整晒啲 slide show， 佢以前啲佢生前啲相啊，嗰啲各样嗰啲嘢噶。咁、我就心谂，哇，又好认真、啊，但系 系咯，要时间、要心机噶。 系啊，但系真系冇人噶，都系两夫妇噶咋，真系令人噶、令客噶。即系亦都有，其实乜嘢我都话众生相啊，其实要睇众生相嘅殡仪馆啦。咩上口的人都有啊，好特别噶，真系众生相吓。 O K， 我真系都好另外一种嘅感动，亦都系另外一种嘅感慨咯。感动与感慨咯、 其实几感动噶，我嗰次又觉得吓，真系、因为佢虽然系冇乜人，但系佢做齐晒佢应该做佢想做嘅嘢。 嗯， 系啊， 绝对系 又好认真。 系，其实我觉得有时咧，甚至乎亲人无论点样离开也好啦，无论亲人嘅系。他在他的生命里面做过什么都好、有没有朋友都好，或者我们知不知道怎样联络他的朋友都好、作为他剩下来的亲人，即是我们都是问我们自己的良心，问我们自己跟他之间的关系，问简单来说问我们自己的心，我们想即是对不对得住我们对自己，对不对得住他，到第日、就算再记起他的时候，我们是一种怎样的一种心情、即是这样东西先至系对先人嘅嗰种交代，对自己嘅嗰种交代咯。唔需要做俾人哋睇嘅，系做俾自己，做俾嗰种嘅尊重系尊重。 我觉得好多人 个先人 解以为个丧礼系做俾在生人睇啦，其实唔系噶。其实所有嘢真系为个先人做。即系我哋要，即系就算我哋自己行内人，我哋自己都系我哋为先人做事。即系好似我你要做其他服务性行业，其他人你做得唔好，个客即刻闹你。咁但系嗰些人虽然唔使开口闹你，但你自己做得好唔好系你自己 心中有数，你自己知啦， 系 啦， 系啊，真系真系要好用心去做咯。应该 嗰啲人在做天在看就出咗， 真系真系呢样嘢，真系人在做天在看系事实嚟嘅呢个吓。即系你唔好以为冇人知，其实真系有人知。 系侧边起码侧边嗰班好似你哋呢啲嘅人，其实一定 个个都知嘅，自己知噶，自己亦都你都系人嚟嘅，要知嘅吓，做得好唔好真系。 好啊，咁啊，我哋嚟到咧就跟住就以毒攻毒啦，咁啊，阿袁博士就带咗两本书上嚟，话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一下？ 都可以啊，嗱，咁其实呢两本书咧系我自己出嘅， 品藏 系啦，有一本叫做《香港品藏》啦，咁其实呢一本书咧我自己出嗰阵时有个目的嘅，因为咧有多人咧即系有啲人会觉得咧做我哋呢行好神秘嘅。 是啊， 好灵异噶， 系啊，系啊，系啊， 好、 啊啊、 多人有呢个误会咁、 啊。 其实 我开头都觉得系， 系好灵异，好神秘。咁同埋咧，其实我哋系做殡仪，就唔系做灵异。 唔系同你去， 唔系 V V 混混嗰啲噶，系啊，唔系带你去拜山拜神嗰啲，嗰啲绝对唔系。咁、其实我系希望咧，将香港而家本身咧，因为在念殡葬的书籍里面就是关于讲殡仪啦，其实有好几本出过的。我都觉得他们有几个特色的。第一呢就好像是啲记者访问的行业的人士。咁然后呢就讲到好像好鬼怪咁噶，我都讲啦，因为可能佢访问嗰个对象，嗰、那个对象讲得鬼鬼怪怪，佢咪又照写得鬼鬼怪怪，又话啊写嗰阵时半夜写啊好惊啊点点点啊吓到唔瞓得着啊，咁其实呢本书我好多半夜都写噶，好多相好多半夜嚟执噶，我都唔会瞓着，唔会吓到有咩鬼鬼怪怪，即系其实咧系将想将啲神秘感同埋嗰啲。嗰啲靈異嗰啲嘢咧，去曬佢，即係唔要嘅。 其實本來只不過係一個嘅 一個服務性嘅嘢。 服務性其實無論你生仔也好，擺滿月酒也好，你結婚也好，你做大壽也好，你過身也好，其實都只不過係一個過程嚟嘅啫。 係啦，冇錯。咁第二個目的咧，我自己希望係呢一本書嘅出版咧，就將香港 好多舊相 係啊，一即係過去開埠以嚟到。直至到近期嗰個發展啦，同埋嗰個即係嗰個製，即係嗰個運作咧係點樣樣咧？即係比較 documentary 啲記錄咗在案，即係呢個係我自己個人嘅目的嚟。因為比較零散啊，冇乜呢方面嘅即係歷史資料。咁所以咧，第一個章節嗰度，我就會將係嗰個歷史發展咧就寫咗出嚟先。咁然之後咧，有啲人咧就會覺得咧喺個 过程入边唔知点样办事嘅。 系啊，系啦、啊，我见到话嗰啲手续 有啲， 真系俾问我，我都真系唔 系啦。有啲点样表格啊，各样嗰啲嘢，其实咧我都有摆咗出嚟。咁希望咧就比较有系统性同埋理性啲咁去讲，你可以点处理啦？个过程应该要注意啲咩啦？咁样。咁跟住你可以點處理？跟住譬如有啲幼兒用品點樣去選擇？即係譬如我之後都講啦、究竟我買嗰件貨值唔值咧？點解嗰樣嘢值咁多錢咧？咁亦都有一啲譬如棺木啊、壽衣啊、壽兒用品啊嗰啲啦，同埋另外亦都有一啲咧宗教儀式上面嘅介紹啦。咁同埋亦都有一啲咧，我哋叫做就關於。殡仪上面要注意的一些我们叫做关于好像风水那些、我怎么去选择啦、都有初步的介绍、另外有些坟场的资料啦、有些相啦一副棺木怎样整出来啦、有些人很有兴趣咁啲木材有啲咩選擇呢咁咁我亦都整咗啲出嚟咁希望呢就比较叫做有少少系统同埋有少少 有个位置我觉得挺有趣的我看到这一粒是钻石。 骨灰几点钻石 是什么用是用骨灰整出来的 是啊 即是怎样的一样东西 其实呢钻石呢是碳的高压受高压高温之后的合成物来的。人体里面呢骨灰呢有很多碳的成分。只要抽取了碳成分利用一架机器呢用制造一个环境好像高温高压这样呢就可以变成钻石。好耐噶啦呢样嘢， 系嘛、啊？我比较孤陋寡闻，即系 上网睇下资料嘅。 咁即系其实佢哋就即系可能将好似个新个嗰、那个嘅亲人啦，吓、咁就长时间都可能陪住佢身边。 有啲女士会喜欢，同埋外国好流行嘅， 系嘛？ 系啦，咁呢一本咧、就比较我哋叫做 documentary 啲嘅，资料性多啲嘅，文字都多少少啦，多过呢本。咁、呢本嘅出版咧，其实系呢一本嘅。大product嚟 嘅，后续嚟嘅， 唔系后续，系同一时间出嘅。点解咧？因为我做呢一本嗰阵时咧，我就去影咗好多相。 哦， 咁佢影咗好多相咧，就冇用到嘅，即系呢一本入边咧就冇用到。咁当时我就问咗一个朋友：，哇，如果我出本同呢本同时出本影集，好唔好咧？咁样，大家好啦，咁样，咁所以咧我就出咗另外一本叫做《殡葬掠影》。咁其实咧就系将一啲咧，譬如我分咗四个 chapter， 其实。本书呢就我不是一个摄影师我只是用一个手机来拍照。其实呢当这本书的出版呢我就分了四个 chapter， 一个呢就讲墓园的。一个呢就即是介绍了香港有些墓园里面有些特色的东西啦其实有些很漂亮的东西的。只不过走过插一声。 有哪一张照片你很想即是你觉得很想都介绍给我 们。我很喜欢这一张的。这一张其实我用。 生死 我用了这一张呢、就我是用了来做封面画了做这个的、即是画了这样。 OK。为 什么我会这么喜欢这一张我拍完之后呢回到去才看到的。其实这个是一个在铜锣湾的印度教坟场的入面拍的。其实这里是坟场来的。你一看到呢这里呢后面呢其实就已经是一个很繁华的都市了。其实呢人生咁匆匆几十年喺度咁忙呢其实最后呢我哋都系返嚟呢度嘅。 是吗 即其实我自己睇呢张相嗰时候我就觉得好近。但又好远喎。 好似咫尺之间。即是你伸手可及就你自己可能 触手可及 去咗呢一度 时间已经到啦、即我自己对呢一张相嘅感触系最大嘅咁、我好喜欢呢一张相咁因为呢一张相呢就唔系影晒嗰个坟场嗰个全貌所以我就冇摆到落呢一本度咁点解我会出呢一本书呢就系、因为有一啲相呢我就觉得好特别咁、其实好似呢一张咁我都觉得好特别呢一个呢系铜锣湾一个叫咖啡园坟场亦都系一个好早期嘅香港开埠初期嘅一个华人坟场呢一张相呢系经历过几代历史㗎啦系啦呢个主人呢系呢度应该系写咗嘅 出于民国十六年啦 系啊咁佢喺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出世过身嘅年代呢系民国十六年佢呢一生人呢系经历咗几个皇帝嘅交替其实是很有意思有几多人可以做得到、是不是 对于一些这样香港经历过 咁重要年代嘅人啦，嗬。 即系佢系我哋叫做大时代啦， 大时代 系咪先？你有几多个有呢个咁咁嘅经历？即系我自己会觉得就好多啦。咁呢一张咧就比较 modern 啲，我自己都好中意。其实咧就系、是、 一个墓嚟啊。 系一个咧喺钻石山坟场嘅一个撒灰纪念公园。 点为之撒灰纪念公园？啲人会喺上面撒灰 嘅。喺啲草地呢度咁样，喺呢啲路嗰度侧边啲草地度撒灰咯。咁 任何人都可以去嘅。 系香港火葬咗之后，你有火葬自己嗰啲骨灰，原来你咪可以申请嗰度撒灰。 哦，佢系一个属于私人啦、啊， 政府嘅， 政府嘅 钻石山纪念花园。呢度其实 取代于就唔需要摆骨灰庵， 唔使啦。即系你成日话咪话撒灰嗰啲， 系啊系啊， 纪念公园。其实每一个香港基本上有嘅火葬场侧边有一啲我哋叫做骨灰庵场，嗰啲骨灰场政府嗰啲咧侧边都有个纪念花园嘅。其实有好多嘅，不过有啲纪念花园咧，我就唔建议用噶啦。我又觉得就政府做得不太好的初初嗱呢个咁靓啦，系咪你会好想去用嘅？但有些最早期搞的时候，我就觉得就比较差，啲离岛嗰啲咧就我去到我真系吓亲，佢嗰个骨灰纪念花园咧，佢摆咗块石咁啦， 系 好嗰块石，但又好似呢块咁长身少， 即系呢块板咁样， 系一块板摆喺度，之后咧。那个位置都没有这张台那么大，我心想狗厕所都大过他那只， 那你的人不是捞在一起， 我觉得很过分、啊、你明白吗、 这个不是一个公园、啊、你只是只是一个圆圈， 就是那个就真的做得比较差的，后来呢他知道自己做得不好的，他也都改善了，很漂亮的了，之后 那差很远， 现在漂亮多 少， 不要这样、啊、不可以太过分，即我 我也接受不到， 我也接受不到，其实 即不知道就杀了， 好像这些坟场相我也很喜欢的，因为这个就其实这个是罗湖那个过关口来的，这个是、沙岭坟场、其实很多人呢会觉得、沙岭就一定是公墓啊，即一定是乱葬岗啦。咁其实沙岭就唔系净系乱葬岗，佢有金塔坟场，有唔同嘅地段。所以一啲人咧，因为去沙岭拜山咧，就话啊、哎，你去讲公墓拜山，其实就唔系嘅，大家唔好误会。其实沙岭坟场有沙岭坟场嘅景色嘅，其实景色都几 OK 嘅。其实有时咧，我即系令我有一个嘅感受就系咧，甚至乎可能我忽然之间又会谂啊，啲听众会唔会觉得，我哋今集喺度新年？即是可能新年啦，咁就喺度讲生死啦。但我觉得系，其实生同死都好，都应该百无禁忌。 其实好接近噶，你睇下呢啲，我哋日日喺度几多人喺罗湖关口过关，其实喺咫尺之间啦。 当我见到呢啲咁自然嘅相片嘅时候咧，其实我喺度谂，其实无论我哋任何嘅状态，人本身就系自然嘅一部分。 系啊， 生同死都系一个好自然嘅一个嘅过程。只不过我哋平时可能我哋文化入面啦，传统入面啦，令到我哋有啲乜嘢嘅观念局限咗自己，死一定唔好嘅嘢啦。但其实我又会去今日令我反思嘅一个状况就系、死系咪真系一件唔好嘅事咧？你会点睇？ 我会去咁睇咯，死系一个过程咯，佢本身冇好冇唔好。你话出世系咪一件好嘅事咧？出世都冇好冇唔好。 系啊， 所有嘅嘢咧系我哋赋予佢嘅价值嘅， 同个意义 系啦。如果我哋赋予佢好，咁佢咪好咯；你赋予佢唔好，咁佢咪一件变咗一件唔好嘅事咯。所以即系如果我哋话哦，佛学讲一切为心造，咁所以我哋要去明白，如果我哋知道哦，生病老死只不过系人生嘅一个阶个别嘅阶段。咁如果我病嘅时候，病冇好冇唔好，病系病咯。但系喺病个过程入边，我可以体验到我对自己嘅身体有几负责任。呢样嘢系我反思嘅。 系 啊，即系我点解会伤风咧？系因为哦，原来我嗰晚。瞓觉嗰阵时，我冇着够衫，或者我扶咗被，咁呢个系我对自己嘅生命冇负到责任啊嘛，咁我咪冷亲咯，或者我点解我会咳咧？哦，可能我之后饮咗杯可乐，好冰嘅，咁咪冷亲你气管啦，咁我又咳啦。咁其实呢啲嘢系我哋自己对自己嘅负责任，即系其实生系冇好，病冇话好唔好，老冇好唔好，死亦都冇好唔好，系喺个过程入边，我点样去享受我自己嘅人生，呢个先系最即系我自己个人啦吓，嘅角 直到目前为止，我自己认为自己最想得到的东西咯。 同埋甚至乎我哋享受自己人生之余，点样尊重别人嘅人生 咧？系呢样亦都好重要嘅。 系啦， 嗱，好似有啲人咧，我见到啲人教仔好辛苦嘅。 系啊， 系啊。嗱，我自己嘅心态就系，我净系负责做提点嗰个嘅啫。我讲翻俾你听噶啦，嗱，如果你而家做呢件事，你可能会即系喺我认知嘅范围入边，你可能会发生 A B C D E F G 咁多条可能性嘅嘢。你认为我喺我个，亦都可能会再有。更多不同的东西，不过呢你在这几样东西里面，在我认知范围，我告诉你，如果你认为你承担到的结果的，或者是我们叫后果平时， 是啊， 那你就高咯。 Right, 是啊。 如果你认为，哎，我承担不到，但我又都是都要这样，我说那么你叫抵你死啦。 是 吧，啊，跟着你又觉得我承担不到，我不够胆去吧的，那你就自己决定咯，我也都不会帮你决定。 其实所有的东西都是即是在乎于心的， 在乎于心，同埋佢在乎于当下每一个人自己个人的决定。 系啊，个念同心 系啦， 系啦，念其实就是甘心，即系我呢一刻我个心系点啊嘛，当下的呢一刻。咁所以其实咁今日喺袁博士啦个口中啦，即系我哋知道咗喺呢个念状啊、殡葬啊呢一个行业上边，其实原来根本冇什么神秘的东西， 冇噶， 只不过是一个服务性行业，同埋系亦都冇什么不能忌讳的东西，即系冇噶，你出世你出生嘅有一个过程，你要去医院吓，咁点解你死亡喺医院出嚟就唔系一件好事咧？系嘛？咁可能甚至 咁，哦，因为佢有细菌嘅， 系咁又 咁呢样嘢要理解嘅吓， 咁另计啦吓。咁而喺中间，我哋即系喺生死入边可以参透到啲乜嘢？喺唔同人之间对于生死嘅态度上边，我哋有啲乜嘢嘅反思？正如其实今日好，我觉得好强烈嘅，俾我嘅一种感觉就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是啊， 是吗？是真的极度的一个很大的反思和感悟来的。我们跟我们家人之间，如果万一有一天，甚至乎苦心自问一下，如果我这一刻即可能已经不再在世上了，有我身边会有什么人会帮我去为我而去思念呢？就不要说哀伤，会记得我这个人，或者是，啊，会为我去哀悼，又或者是会觉得在我在他生命里面存在过，他会觉得快乐，我是留到美好的东西给他， instead of 我留下的是痛苦给他呢？这个是一个不是说要他记住我，而是我的一个自我反省，这个位我都觉得重要。而 on the other side， 当我们身边，如果你想想你身边最亲的人忽然之间已经不再在这里了，我们有没有内疚呢？我们有没有不够珍惜他的地方？我们有没有是觉得即系做得唔够好嘅嘢，或者系我哋会唔想帮佢做任何嘢咧？系你头先话斋， 我自己会去咁样谂啦。有阵时候我哋唔好想得太多啦， 系 即系啦。我哋要相信自己做所有嘅嘢都系好嘅，亦都要明白到每个人对我哋都系好嘅， 系 即系我自己个心态系， 嗯。 所以咧，我而家个人咧谂嘢咧就系，随缘， 随缘嘅， 系 都化咗， 系啊，即系又未至于化咗嘅，未去到咁高境界嘅，即系我自己觉得随缘咯。无论佢记得又好，唔记得又好，都系佢当下嘅选择。 系，你都尊重佢。 系啦，佢亦都尊重佢抉择，同埋我记得又好，我唔记得都好，都系我当下嘅抉择。 明白，都希望对方尊重我嘅。 系啦，互相之间互相尊重大家嘅抉择，咁其实呢个系最好嘅。 好啊， 即系我觉得就唔好谂太多咯，因为谂太多就好烦恼啦，自然 系啊。咁啊，我哋到最尾啦，咁就都多谢袁博士今日啦，都教识我哋咧尊重呢两个字吓，无论对于我哋自己也好，对于生死也好，吓别人也好，咁就好啦，咁啊节目嚟到呢度啦，咁啊最尾都要提一提嘅，咁啊就需要你支持，咁我哋听众可以去 PayPal 呢一条 link 啦，咁去捐款或者去我哋 HSBC 个 account 嘅，就系8091674558300，同埋都提醒大家啦，咁YouTube 嘅广告咧，其实要播晒咧，我哋先至会有机会有钱收嘅，咁所以如果大家可以咧去饮杯茶，即系播嘅时候饮杯茶，斟杯水，咁然之后等个 YouTube 广告播咗咧，先至播我哋嗰集咧就更加 perfect 啦，咁我哋就下集再见啦，多谢袁博士嚟到呢度， 多谢大家， 好，拜拜。 拜拜。 究竟乜嘢系潜意识？人有冇灵魂噶？社会上咁多奇形怪状嘅状况，催眠、多重人格、鬼上身、幻觉、梦境，系咪有得解释嘅咧？啲人话已经系科学同埋灵性结合嘅时代，